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。 金猪来了， 金猪来了。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，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。 哇，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，金光闪闪。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。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着五斤。妈，塔嘛是什么呀？ 这塔嘛呀，就是比目鱼。卢照邻就写过，得成比目何辞死，这唐诗三百首。 妈，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？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， 绕口令里长学问，一起练练嘴皮子。我是非常懂老师，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。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弱气压场的影响，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，本市扩散条件有逐渐不利的趋势，大气透明度会慢慢下降，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，应避免大运动量的户外活动。另外，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预计为-3度上下，远郊区及山区的气温会更低，天气寒冷，早晚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。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东南部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明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孩子内有孕热，外感风寒，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。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、发热、咳嗽有痰等症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 FM 974， 就是喜欢听。 北京 Music Radio，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，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视资讯。周五，内地影视大盘以1.36亿元收官，《无敌破坏王二》《憨豆特工三》领衔的新片未对榜首老片制造太大冲击，《无名之辈》持续逆袭领跑票房榜，《毒液致命守护者》热度依然很高。今年11月，内地影视总票房已经接近30亿，也创造了内地11月大盘的历史最高票房成绩。再来关注，《风味》于今天22点开播。首期节目当中，谢霆锋与林依晨相聚俄罗斯圣彼得堡，开启美食之旅。而另外，谢霆锋更与吴彦祖再度同框，两人合力制作角工葡萄酒。再把目光转向美剧，昨天 HBO 发布了全新2019年剧集前瞻。明年春季最受瞩目的美剧必然是4月回归的《权力的游戏》最终季。另外，罪案剧《侦探》继续更换主演阵容，奥斯卡实力派集结打造的第3季即将上演。影后云集的悬疑类迷你剧《大小谎言》也将播出第2季。梅姨强势加盟，饰演妮可基德曼的婆婆，宫斗水准继续升级。而长期承包艾美喜剧类奖的 HBO 当家喜剧《副总统》，去年因主演朱莉·德法瑞斯的病情暂时缺席，将在2019年回归，与同属 HBO 的美喜剧新王巴瑞一较高下。新剧方面，根据艾兰娜·费兰特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改编的《我的天才女友》已经播出2集，口碑极佳，预定神作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。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嘿，周末快乐，欢迎回来，继续锁定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这里是麒麟主持的中歌榜情歌特辑，关注已经出道28年的陶晶莹。陶晶莹音乐上的第一个贵人啊，我们刚刚提到过是张雨生，第二个贵人是张小燕啊。经过张小燕的点拨呢，陶晶莹成功转型为主持人。

谁都忘记白玉谱。 老乡老乡你别问，我家要上大名府。老乡老乡你别问，我家要上大名府。眼珠长得红，拳头紧握住，马上动银枪，真叫擂屁股。大名大名大名大名府，大名大名出生入死不算数。老爷前来看一眼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老乡老乡一边问，我就要上大名府。老乡老乡一边问，我就要上大名府。肩头跑的马，怀里抱的鼓，苍满街前粮，有多少肥肚。大名大名大名大名府，大名大名出生入死不算数。老爷前来看一眼，再想贵人何等黄酒白花烛。 老乡老乡一边问，我就要上大名府。老乡老乡一边问，我就要上大名府。老乡老乡一边问，我就要上大名府。老乡老乡一边问，我就要上大名府。我就要上大名府，我就要上大名 在身边。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，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。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，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。恍然之间，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，一时间我丢了自己，也丢了从前。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，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。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答案了，四十岁已经来，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。时间，我丢了自己。